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牛奶配面包，豆浆搭油条，咖啡恋上蛋糕，而美好的早晨就从遇上好音乐开始。嗨，我是郁可唯，现在是早上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好莱坞奇幻冒险电影《刺客信条》昨天在北京举办了首映礼，现场男主角法鲨迈克尔·法斯宾德帅气亮相，并自信地表示，影片的炫酷视觉和宏大的历史观一定会获得中国观众的喜欢。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自本月的10号上映以来，连续10天夺得了单日票房冠军，近日更是以破9亿元的成绩打破了特工电影在国内的票房纪录。由麦兆辉和潘耀明共同执导的电影《非凡任务》昨天曝光了男主角黄轩的单人预告。在预告片当中，黄轩以硬汉的形象示人，并有很多的动作镜头。影片将于4月1号在全国上映。浙江卫视真人秀节目《奔跑吧》昨天正式开录。上周，这档节目从《奔跑吧兄弟》正式更名为《奔跑吧》，首期节目的明星嘉宾是陈伟霆和林俊杰。北京卫视两代匠心文化体验类节目《非凡匠心》近日播出了最新一期，演员张国立与音乐制作人黄国伦一同拜访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带领观众走进木雕艺术的世界。北京卫视真人秀《跨界冰雪王》近日播出了第二次明星冰上个人秀的表演，张静初、孙艺洲、李菲儿等明星学员都有亮眼的表现，其中张静初凭借着冰舞青蛇顺利晋级。张学友 A Glasgow 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在持续2周共计6场的演出之后近日完美落幕。在此次开唱当中，张学友坚持准时开场，不用提词机，每个小细节都让观众感受到了高水准和高要求。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第3季最新一期的收视率近日出炉，节目在全国收视份额为 6.8， 继续领跑周日档。阿兰2017年的 Best and More 世界巡回演唱会近日正式在成都拉开帷幕。在演唱会之上，阿兰将出道以来的多首金曲一一奉上，此外还演唱了电视剧《花千骨》、电影《赤壁》等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大提琴家朱一冰昨天宣布，今年的4月28号到5月1号，超级大提琴音乐狂欢节将2度在北京的国图音乐厅上演。狂欢节将邀请到21位国内外大提琴演奏家，举办13场音乐会和12场大师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一心编辑为也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小雪，1到0下3度，天津小的中雪转中雪，2到0下3度，上海阴转小雨9到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14到6度，呼和浩特小雪0到0下7度，乌鲁木齐晴0下4度到0下16度，兰州小雪转阵雪7到0下5度， 银川阴转多云，1到0下7度，西宁小雪，0到0下6度，拉萨多云，14到0下3度。PM2.5 的指数，北京91，天津56，上海17，重庆32。北京小雪，1到0下3度，PM2.5 的指数是91。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随着小生命在妈妈肚子里一天天长大，妈妈的钙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补钙计划，充分满足两个人的健康需求。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 Easy Music。 早上的9:09，各位早安，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今天是2月21号。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全新一年的全新一季的奔跑吧，就是之前的奔跑吧兄弟又开始正式的录制了。当这个节目开始录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新的一年来了，然后每一年各大卫视的这个强势综艺档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循环当中。而周杰伦现在听到他的歌，他也确定出将会继续担当新一季的这个中国新歌声的导师，也是前身中国好声音。今天的开场来分享到两张都是2016年新鲜出炉的专辑，周杰伦的枕边故事，刚才听到这首 Now You See Me。 而同时呢，在去年已经临近过年的时候啊，他还在忙着宣传，他就是刘明湘，同样也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叫做我宠爱。 今天我怎样都跟昨天很不同，做好心理保湿和防晒，把笑容 昨天更自由。我做好心理保湿和防晒，把笑容全显社会公开，没有离别婉转大方表态。现在起我对我最宠爱，不再被 她是一个很会唱歌又等了七年的女生，她是 Rose 刘明湘。而本身呢，她的性格方面就是非常的感性。那去年无论主持她的发片会还是跟她共同录制节目的时候，有一些感性的话呢，真的就能够让她现场就要将将流下眼泪。这首歌在她的我不要再比了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我宠爱，而她现在的老板呢是桃子姐陶晶莹。希望他的下一张专辑或者说更多的表演能够更加频繁更加密集地呈现给喜欢他的粉丝们。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大家好，我们是 BBM。 我是你朋友不受控那一种，如果只会附和多普通。 我要和你有争执冲突后再沟通，直到争出一条路相通。 地球不过这点的分给七十亿人，我和你相对较却有等分。 我的小宇宙中你的星球绕着，运行不同的性格也契合。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十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梦想这段章节就算生意也挥霍，篇幅因为有你更轰动。 别用言语制约那多破坏幽默，幽默起成长就足够。 萌新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哦，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被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 马上来听到的这位呢，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的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他很经典的声音 TKO。 It's difficult, girl. I can see in your eyes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 made you evolve. Where did you go? 'Cause it just ain't fair. Over 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hit you say. Don't know why it gets to me. It cuts right on my eye. Yeah, hurt won't lie. Still can't see. Think I saw you with another guy. Yeah, right knocked down. Then I got over you. Can't find no more. You're knocking ou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Don't understand it. Tell me how could you be so low? Been swinging after the bell and after all of the whistle blows. Trying to go below the belt through my chest. Perfect hit to the dome. Damn it, baby. This ain't the girl I used to know. No, not anymore. TKO. Baby, now I really know what we're fighting for. This rematch sex is amazing, but nobody wins if somebody's heart is swole. 'Cause when I see you move like you got something inside that made you leave though, where did you go? It just ain't fair. Over 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hit you do, don't know what I got to lose. Cuts right on my eye. Yeah, hurt won't lie. Still can't see. Think I saw you with another guy. Yeah, fight knocked down. Then I got over you. Can't fight no more. You knock me ou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don't understand it. Tell me how could you be so low? Girl, see what you do, girl. See what you do, girl. You Justin Timberlake 的 TKO， 其实在他成为父亲之后呢，这两年的工作量真的是大大减小，屈指可数。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当时的梦工厂 3D 动画《魔法精灵》当中，他有出任这个配音工作。同时呢，再往后面数，离现在最近的就是今年的一月份了。然后他和自己的妻子非常惊艳的亮相了今年金球奖的颁奖典礼的红毯。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应该一家三口，然后天天都在享受天伦之乐吧。不知道去年有承诺说和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的合作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呢？9:23，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欢迎在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中文魏野加上英文字母 I 找到我，给我留言，我们来互动听歌。 你走后每个晨昏唱得像杯酒，头晕目眩发抖，寂静每分钟，生命若不完整，活着像梦游，看不出那几个音符，心变乱了。你带走所有线索，只留下坎坷。那么大的江湖，我怎么？都说思念有尽头，为何尽头只有我？就一抹微光足够照亮以后，你给我的我都记得，我受苦的你不管了，坏掉的承诺换双手我撑着，想不到最灿烂的最快凋落，最无情的还得上手，人间的哀愁谁在规则你呼啸而过。多少年我的心跳总在你生活，气味频率光影都还保着，你的春天有几个，我的冬天就几个，曾经重要的注定属于你我，你给我的我都记得，我受苦的你莫管了，坏掉的承诺换双手我撑着，人间的哀愁谁在规则， 接下来要出场唱歌的这一位呢，不知道他最近的工作压力是不是特别的大，整个行程是不是有点排不过来，因为他正在筹备自己的这个新年的全新的演唱会，而同时呢他的专辑在宣传期当中，并且他的新电影还在拍摄，忙里偷闲他还在澳门参加了 Running Man 的演出，担当了特约嘉宾，他就是魏晨。魏晨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在他的新专辑当中的旅程。 Oh, believe me, 把地图打开 just you and I, 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Please believe me, stay on my way.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Please believe me. Open your mind, can't stop the feeling, can't stop the feeling. 将别离开。 Oh, save me fly, no one can stop me, no one can stop me.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是南拳妈妈。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打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 遇

身边。 为什么我们最后要说再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碧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成长历程中的小故事。其实，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正能量的小故事的话，我想到的应该是我刚刚从国外回来，然后在参加比赛之前的那一段大概小半个月的空档期，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是很迷茫的，就是经历了国外的训练，然后其实是有点失去方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如果在你还没有想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不如停下来，然后重新调整脚步，等你想好了以后我们再出发。然后结局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当你全身心的放松了之后，再重新以一个相对不是那么目的性的一个状态去出发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好的收获。 你嘴上总说，总说着喜欢漂泊，我早就看透，其实向往着停留，但你停下时，总留不住美好，就飘啊，你飘着啊，照着自我。你不真的想留浪啊，只是想找到解答，那些狂野正说的话啊，你不真的想留望啊，如果能停下，我也想停下陪着他。嘴上总说，总说着喜欢寂寞，我知道其实你向往着去犯错，能伤悔燃烧 傻陪着他。 团队打造的暖心动画《欢乐好声音》很快就要上映了。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她在影片里还演唱了一首全新的中文单曲《让我自由》。《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传播音乐的力量，随时随地的唱起来。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10名，周柏豪有生一天， 能为你努力一天。 第9名，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 今天好酒好肉。 第8名，费玉清嘿嘿嘿。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 第7名，慕斯者乐队回忆角落。第6名，辛晓琪 My Dear You。郭靖分手看看。 我会一直一直想你。 第4名，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伤。 第3名，郑秀文理智与感情。 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 第2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孤独是会上瘾。 第1名，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 干杯啦干杯啦，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5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7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怎么演，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名字还被称为是超级黑马，或者说非常给到人惊喜的新人，他就是 Kendrick Lamar。在第56届的格莱美奖上面呢，他当时的第1张个人专辑就拿到了非常非常亮眼的成绩。而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他的第1张作品《Good Kid M.A.A.D. City》当中的这首叫做《Now or Never》，来自他和 Mary J. Blige 的合作 ，Kendrick Lamar。 Yeah. fool if I take it all for granted. A smart man if I keep my feet planted to the earth, cause the people that hurt can understand it. You speaking outlandish, I'ma show you how to make it all work. Another planet is a short term goal for me. A record sold for me, it's just more of me in your ear. For you to hear Kendrick persevere, defenses I fear relentless. Ambition with a clear vision. Taking off, I ain't taking off these pistons. I'm taking off on the enemy, your distance. Came across me, how much it'll cost me to get you out my business. I said a planet is a short term goal, no sky is the limit. I'm past that, now past that. Award not one, but four times two plus yours. I see myself performing at K-Dot. Sold out shows where the room is packed. Uh-huh. Sitting at the Grammys winning 5 awards. See myself on big billboards.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endorsement deals. Can't imagine how it feels. That's why I'm smiling every day, because my dream ain't far. At me and you tell me I'm blessed. Calculated my steps, my heart, my breath. Breathe lungs of a victory, and vividly you see me when I'm at my best. My worst, this verse dedicated to the days that I slept with a curse. Research my pay dues, I'm reimbursed. I burst in the crowd with a voice and a crown. I'm a king on the prowl, and I see mama smile and a vowel. I'ma take that I'll never break. You can break bread with me now. We can all take a bow on the edge of the pedestal and scream out loud that we made it off the avenue and walk that mile. In the darkness, I often sit back and get lost in the rap that I wrote when you told me that it spoke to your soul. I was talking to you, I was walking it through. Every ghetto tell success hello, we here. And I'm so happy I cry, cause I can't believe all the things I ever wanted are finally happening for me. And it's so surreal that I almost feel that any minute I could wake up from this fantasy. When you pray so hard and you've come so far, and you know 就是在2013年的格莱美奖第56届之上呢，当时的 Kendrick Lamar 有得到6项提名，而且6项提名都是非常重量级的提名。比如说他的这张首张专辑《Good Kid M.A.A.D. City》，拿到了这个年度最佳专辑和最佳说唱专辑2项提名。同时他个人呢是当年的年度最佳新人提名。而单单就这一首歌，他和 Mary J. Blige 的合唱而言的《Now or Never》这首歌呢，也是在当年啊有提名到最佳说唱组合两人的这么一个。很棒很厉害的提名奖项。现在是9点55分，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贝爷。本小时最后我们来听到杨洋的歌《爱是一个疯子》，我们下桥时间。 似曾相识，你有多么可恶，爱有多么可恶，好像忘了过去，还想一样爱你。没了心的王子还能信仰什么从此，那是谁说的爱里多了一个疯的天使，嘴巴喜欢说要甜掩埋了苦的种子，真是多事。可惜人也都说了爱若不疯多没意思，还想爱的标准要很明的那种幼稚。当时我想了一下下的一个字，我再也不听谁说了，再也不怕重活了，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我再也不会寂寞了，再也不会如果了，就在我离开你的同时，我决定滚了就不解释，我决意终结一 是谁说的爱里多了一个疯的天使，最的喜欢闪耀敌人埋了哭的种子，真是多事。可是人也都说了爱若不疯多没意思，还想爱的到处要人命的那种幼稚，当时我想了一下下的个字，我再也不听谁说了，再也不怕闯祸了，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我再也不会寂寞了，再也不会如果了，就在我离开的同时，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我愿意中间一再也不怕闯祸了，爱上了爱上你的疯子，我再也不会寂寞了，再也不会如果了，就在我离开你的同时，我决定困了就不解释，我愿意中间一点理智， 九月奇迹2017全新单曲最美的中国贺岁来袭，主旋律的风格添加时尚元素，为大家送上最美的新春祝福， 听你的月光起不一个传说， 世世代代传说今天的生活，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这里有动听的音乐，这里有音乐背后的故事，这里有想对你说的话，这里是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这里有我，大家好，我是郭顶。 久坐可不是好习惯，一起站起来做几组伸展运动吧，不要放过每一次锻炼身体的机会，现在是上午10点钟，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新闻。朱一冰超级大提琴2017狂欢节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朱一冰介绍，今年的狂欢节将于4月28号到5月1号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4个国家的21位大提琴演奏家上演13场音乐会。来听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发回的报道。 朱一冰超级大提琴2016是朱一冰在50岁生日时的一次创意式的演出，却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今年朱一冰带着超级大提琴狂欢节加入到了相约北京艺术节当中，并逐渐形成了古典音乐的一个演出品牌。关于超级大提琴这个名字，朱一冰表示，这源于他个人随性的人生态度， 也没想出什么别的来，什么高雅的词儿没有。刚才那两个外国人在那个词儿里边说我们的名字都结结巴巴的，但是一说这个 super cello 这词儿实在是很俗，大家都能记住，没任何其他的原因。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朱一冰再次带着众多想法回归到超级大提琴演出的筹备当中。今年他想办成一个音乐庙会， 它就是一个庙会似的，我卖这个票就是像一个游乐园一样，世界上所有的游乐园你出去这票就废了， 那我的游乐园是出去以后还可以进来，是一个音乐通票，是个游乐园，是个庙会，你爱干嘛干嘛，你不喜欢也得喜欢，你喜欢了会让你过分的喜欢，你已经过分的喜欢了，我会给你制止住。 今年的超级大提琴音乐狂欢节在4天的时间内将举办13场演出、12场大师课以及各类讲座和展览，为的就是展示大提琴的艺术魅力，普及古典音乐。 8岁就学大提琴，但是我快40岁才喜欢上音乐，其实我就是设身处地让我们国家所有这些学琴的、想学琴的、喜欢音乐的，但是觉得自己跟音乐有距离感的、有隔阂，哎呀，什么什么太高尚了，我就不去了。什么贵啊，我那个不不不，我让大家都来看看、听听、摸摸，近距离的触摸、接触一下，然后最后发觉根本没那么多问题好提的。 近年来，朱一冰带着乐团前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演出。关于这些带有目的性的尝试，朱一冰在圆自己的艺术梦想，同时也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理念。 我脑子里永远有很多的计划，可能有200个计划，实现3个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其实我是很沮丧的那个人，我永远是人间天涯海角那个最沮丧的人，因为我脑子里的东西早就把我自己给淹死了。我朱一冰坚定地认为，音乐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把音乐带到没有音乐的地方去。 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北京报道。 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一心编辑为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北京小雪，1到0下3度，天津小到中雪转小雪，2到0下3度，上海阴转小雨9到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14到6度，呼和浩特小雨0到0下7度，乌鲁木齐晴0下4度到0下16度，兰州小雪转阵雪7到0下5度，银川阴转多云1到0下7度，西宁小雪0到0下6度。 PM2.5 的指数，北京91，天津56，上海17，重庆32。北京小雪，1到0下3度 ,PM2.5 的指数是91。好了，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选一个最舒适的角度，在键盘上跳跃，戴上和耳朵最 match 的耳机，进入另一个世界，用最自在的方式听最自在的音乐。Easy Music。 up above. Oh, ooh. I was choking in the crowd, building my brain up in the cloud, falling like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they would drown,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live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vid it till it broke open and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Flames, you're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现在是10:08，我们的节目第二小时。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什么音乐，有什么好听的歌，或者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跟我们来分享，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中文魏野加上英文字母 I， 找到的话留言告诉我就是可以的。今天在第二小时开场，那么听到这首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Believer。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呢，他在去年的12月26号发行了现在来听到这首新歌《是日救星》，同时4月22号和5月6号，他分别要在台湾地区的台北小巨蛋和高雄巨蛋来举行2场他的同名的演唱会，并且呢，他的这首歌呢，到目前为止，据说2个月的时间啊，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面的成绩点播率也是相当的不错，他就是拉拉徐佳莹。 请注意你快着魔的正义是好，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事情会好解决一些， 最要命的是只有你。 天气预报说今天中午呢前后北京大概会下起小雪，然后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据说今天真的是北方下雪南方下雨，全国都在降温的天气，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哦。刚才听到这首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是日救星》呢，在今年我们 Music Radio 的中国大排行榜当中也拿到了两周的冠军，而今年呢他的《是日救星》演唱会也希望能够延续到日全食去年给到大家的精彩。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李佳格格格在去年的 EP 其中收录这首歌，叫做《爱不爱坏不坏》。 我喜欢你自由自在，还摆姿态，我爱哪有这么多道理可以让你讲明白，谁不要你管，都得用心跟牵着心做配的不合拍，那请你走开，爱不爱坏不坏，闷来坏笑的女孩， 当年的中国好声音当中那英组的四美学员张碧晨去年发了新专辑，刘明湘去年差不多同时期发新专辑，而早一点时候呢就是格格李佳格，今年的另一位陈冰据说也有影视剧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 我是张信哲，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早晨的两三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 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优质生活。肯德基早餐周堡卷饼6789元套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的好味道。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一起加油鼓励。 我要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如果你喜欢听独立音乐的话，如果你喜欢听不那么主流或者说小众一点的音乐的话，马上来听到的旅行团呢应该是你的菜。在去年他们也在这个不少的 live 的现场举行了小型的演唱会，让现场感受到他们音乐的魅力。那马上来听到的就是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叫做 Sleep。 通过了漫长的一天，先进入了午夜，气里弥漫着尘烟，整个城市一圈，人们进入梦里边，再见，晚安啊，亲爱的你啊，梦里的每个夜，想你睡在我身边，在这样美的夜，我们在梦里相约，安安。 佳佳发行了新的专辑，而她新专辑的制作人再一次请到了玛莎。上一张《为你的寂寞在唱歌》当中的同名主打，一架钢琴配她的嗓音，那个惊艳的表现还犹在耳前。那马上来听到的就是她的全新歌曲《看透》。 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你说如果要分离，希望过程很和平，把冷嘲当作冷静，我提都懒得再提。沉默不代表不懂，看看你变得多丑陋，你想伤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 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又不会痛，你以为你已经看透我，但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 再说到今天天气降温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粉丝群当中有人说我在广州，我们这边艳阳高照，于是我真的就很认真的在刚才呢去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看了一下今天大风降温预警图，我只能说在广州的小伙伴如果现在还在艳阳高照的话，那你等三个小时看看好了。听到这首来自佳佳的新歌叫做看透，你要相信我，如果有机会佳佳能上歌手的话一定会一鸣惊人。刚才有分享到徐佳莹会在四月份的时候开演唱会，那在四月呢同样是在这个台湾地区，佳佳也要开她的演唱会，只不过她的演唱会呢就不是大场馆，而是在这个 Lexi 小型的 Life， 他的全新的专辑还是想念现在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推荐你去完整的听听看。而在去年的 Venus 吴建豪他也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作品， 再给我一秒钟的时间解释好不好，再不接我电话也看着我快要疯掉，说我关心你都不够，都是我连三更半夜做个噩梦，还搞什么在谁为谁神魂颠倒，说的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 说的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戒指让我们却放不下， Baby you know 今晚操控结束了之后Yeah, you know. Yeah, you know. 别再听别人这么说的废话好不好？我给的保证没有期限，绝不会失效。说我关心你都不够，连三更半夜做个噩梦。还搞什么在我为你神魂颠倒，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 Shorty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戒指让我们却放不下， Baby you know 今晚操控结束了之后Yeah, you know. I know and you know and everybody know 我们吵架似乎已经变成个玩笑，说的你永远都理解不了，一直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闹、oh, baby 我不能理解这个你要知道，赌气闹一闹就走掉，是想让你抓住我的手不要再放掉，甜言蜜语还是那招，宝宝这次又会失效， You know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 10:28，这里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那这首 R&B 呢，马上来听到来自 Brandy 和 Chris Brown 他们的合唱 Put It Down。

世界的尽头，如果忘了过程意义是什么， 还是一片宁静辽阔，瞬间就能 把我无情的吞没， 一念千里张脸孔， 走过什么地方，喝过什么惆怅，一样坚定方向，选择不遗忘，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等到回头的时候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笑着说别来无恙、yeah、喝过什么惆怅，你要坚定方向，选择不遗忘，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等到回头的时候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yeah。 韦礼安写的第一首流行歌，然后正式被收录在歌手的专辑当中呢，就是他写给范玮琪的《小眼睛》。那个时候他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高中生，而现在你来听到这首歌是在2016年1月，当时范玮琪暌违3年之后发行《范范的感恩节》当中收录的《别来无恙》。而这首歌由他和韦礼安两人合唱，也是他演唱到韦礼安帮他创作的第三首歌。去年《范范的感恩节》之上两人又登台共同献唱，不知道今年他的新的演唱会又一次起跑的时候，会不会在今年他的巡演的某一场当中看到他的小师弟韦礼安来帮他助阵呢？马上来听到这首歌，Eason 陈奕迅四季。 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笑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常记得当天关心的一天，小孤雁，半枯干的枝节， 于窗边发展。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梦半聋困于蛋里面兜转，缘分未看穿，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泪眼穿心穿肺那一点，是再翻演，会否不改变，仍是会离别纠缠，不去穿心一箭感恩不怨，我感激这年春天，花再开遍祝福相献，待那丘比特放出新一箭。 今天的铺天盖地都是很多张学友他的 Classic Tour 世界巡演在这个某一站上面的报道，而同时葛中山刚才发了一条微博，他说其实我都不是很熟张学友，但是在我看完他的演唱会之后马上就被圈作迷妹。而在听完这个陈奕迅之后呢，我就想到去年在这个两人的演唱会撞档期的时候啊，同一天开在北京场。马上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他从出道开始就有演员呢、或者说歌手啊多重身份，而虽然在演戏过程当中他一直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想做一个打女，从小就练拳击和柔道，在今年的贺岁档电影《那吊哥》当中呢，他终于首次拍到了动作片，他就是谢佩恩。 勉强笑一笑，让你觉得我都不在意，但我骗不了自己，把不安埋藏在心里，就快没力气，要怎么找回自己？我绕着绕着圈，绕不出这画面。简单从前，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上午十一点，嗨，我是郁可唯。新一年要不要养成记手账的小习惯呢？记录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让美好的事物变得更触手可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魏野，来关注一组歌坛资讯。华晨宇的个人第三张专辑昨天正式宣布定名为 H， 这个简单的字母有多重含义，除了指代华晨宇的名字和花花、火星人等昵称之外，专辑当中收录的八首歌曲 Here We Are、 我的滑板鞋2016等等也全部都包含了字母 H， 因此这个小小的字母可以说串联起了整张专辑。下个月的7号，专辑将正式开启预售。Aline Sona 声纳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下个月的25号将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之上，他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的情歌经典，也会演唱多首影视剧主题曲。罗中旭近日推出了专辑《沉迷》当中的第四支主打歌《梅子青石》，这首歌是他在电视节目《诗歌之王》当中为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歌谱曲创作的作品。歌曲用清新纯良的民谣曲风描绘出了一幅诗情画意的田园画卷。江苏卫视下个月将推出原创少儿民歌音乐节目《歌声的翅膀》，节目由江苏卫视打造过《好声音》《好歌曲》等节目的灿星共同制作，旨在寻找国内外的天籁童声，打造出具有传播度的少儿民谣。在最新一期的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当中，唱片 Human 成功稳定周冠军，而与此同时，这张唱片也成为了英国唱片市场最近十年之内销售最快的男歌手专辑。另外，单曲榜方面， Alan Sheeran 的新歌 Shape of You 已经连续第六周领跑。演出方面，中国儿艺近日与作家曹文轩达成一致，获得了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的改编权。今年7月，戏剧将作为第7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开幕大戏在北京首演。国家京剧院2017年至春天系列演出将于本月28号到3月19号在北京的梅兰芳大剧院上演。此次系列演出汇集了剧院的众多优秀演员，名家这个李胜素、张建国和袁慧琴等将先后亮相。剧目方面，

怎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秋天。 OK， 在11:09又一首电影的插曲，来自默默吴莫愁的《让我自由》，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乐好声音》，其中你能听到这个唯一的一首这个中文的歌曲。而同时呢，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呢，据说去看过的朋友反馈啊，口碑也应该是很不错。最近好像跟这个音乐有关的电影呢不错，比如说《欢乐好声音》啊，比如说《爱乐之城》啊，《爱乐之城》也是拿遍了各种大奖。现在是11:10，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Radio 自在音乐，我是魏野，我们的节目第三小时。 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抽了一根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边，回想你离开的未完，话语在耳旁。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回想着从前，一个人静静看着窗外的繁星，而你却不在身边，这也会失眠。来不及多给一个拥抱，怪我们的故事结束了潦草，得不到的会觉得美好，想起你的时候我都会微笑。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时隔2年半的时间，我的第五张个人专辑《00000》终于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取名00000，是表达时间的自由意识，也希望大家听到我的音乐是自由自在的。当然00000也是我在音乐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专辑里的10首歌曲，无论是从选歌、录唱还是制作过程，都加入了很多我自己对音乐的想法， 想把这份付出和喜悦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把不同以往的郁可唯，也是最真实的我，在音乐里呈现给大家。我的新专辑0000主打歌曲《电梯》，也是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金文琪填词。这首歌讲述的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在一部电梯里感受来来往往的人群擦肩或者相遇，看见城市中熟悉又陌生的种种真实表情。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拥有更加乐观和开阔的心境，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郁可唯的全新专辑0000。2017有我的歌声陪伴你度过每一天。 心高高低低，门开启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虽然啊，在各类的这个音乐竞唱类的节目当中，你能听到现场的观众跟导购一样不亦乐乎的对每一位上台的女嘉宾都要大喊女神，但是呢，真正能称得上女神的歌手真的是屈指可数。马上来听到这一位，她毫无疑问当然是女神之一，她就是 Coco 李玟。她的全新世界巡演18/2017年的巡演马上要开始了。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心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的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 18岁 回到十八岁的那一年 ，Coco 李玟她的歌声当中表现这样的愿望，也相信是所有喜欢她的这个歌迷，甚至是只看过她现场演出，或者只在荧幕上看到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希望。而她的这个全新的世界巡演的主题就叫做十八。今年呢，除了在国内的这个站点之外，她还会开到北美。知道北美有哪些场次吗？包括了像这个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和多伦多等等，真的非常厉害的 Coco。 Like a stone, and I fell heavy into your arms. These days of darkness, wish we'd known, will blow away with this new sun. But strong and use my head alongside my heart so tame my flesh and fix my eyes a tethered mind freed from the lies now I will wait, let's move and sounds。 马上来听到的呢，也同样是在2016年的年底发行了全新作品的李玉玺，非常可爱的男生欧阳学长。在去年的时候呢，跟你讲一个好玩的插曲好了，因为我们当时访问的时候要拍照片嘛，然后Miss Radio 特别准备好玩具熊，符合他的新专辑的主题。但是在拍照的时候呢，他自己拿出了一只熊，他说是我自己准备的，然后一看，哇，你们怎么长得这么像？他说对吧，其实我们长得真的很像，然后歪歪的嘴，然后坏坏的笑。李玉玺的这首歌就叫做玩具熊，在听歌的时候呢，你有机会不妨也可以看一看这个MV 当中来拍摄那段很有趣的画面，来听听看吧。 每一个黑夜都会说着哼着故事，然后轻轻抱着我入眠。我出现在你笑脸的每张照片，每座你荡过的秋千，草地上唱歌转圈，一直是我最深的想念。对的你，对在找我朋友，你一天比一天高，我也慢慢的缩小，是否已经有别人取代了我？再让我回到故事中，再让我带你做个美梦，快快拾起我抖落我身上。想变成女朋友，每一个黑夜都会想着等着故事，然后慢慢发现你入眠。对吻你，对吻你，在角落冬眠。对吻你，那双泪是不是你在找我？ 最棒的音乐都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是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 让是美德，心急回家团圆，勿忘行驶安全。慢是修养，减的是车速，加速的是亲情。和是礼仪，归家的急切都一样，礼让一步，心更宽。跟着音乐说走就走，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你一起用行动让回家的路更美好。感谢申通德高、四种传媒、旭阳传媒、易媒介的大力支持。

这张唱片之后，他也转签到了更大的音乐厂牌。随后的九张专辑，无论是在音乐创作还是歌曲表演，都更加的成熟，而他温柔婉转的唱腔也愈发的韵味十足。音乐无限，今天就一起来欣赏 Gaxel 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人生如梦》当中这首抒情之作《谎话》。 Ne oldu bana bu akşam? Sanki seni ilk defa görüyor gibi. Aynı sözler söylediğin hep boş sözler. Sana nasıl anlatsam bilmiyorum ki. Kolay sözler. Okumaya doyamadığım bir aşk öyküsü müsün? Bu her günkü sudan sözler boş vaatler. Sen dün müsün? Bugün müsün? Daha neler? Tek gerçeğim misin? Artık bitsin, sus hiç konuşma. Anlamam hiç kendini, yorma boşuna. Her yağmur sonrasında bana aşk şarkıları çalan ılık rüzgarlar gibisin. Belki tatlı, tatlı bu yalanlar. Bir dakika, seni anlayamıyorum. Gül kokan rüzgarlar nasıl geçermiş gelecek yıllar? Yere iner mi gökteki yıldızlar? Dinleyemem, bunlar hep boş laflar. Aşk bitince sözler neye yarar? Karnından söz alıyorum. 我们是 BBM，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 龙先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第十名，冯建宇狂想 Rhapsody。 第九名，陈罗莉初恋薛凯琪。第八名，鹿晗微白城市。第七名，吉克隽逸我的猫。第六名，詹小丽埋。第五名，沈玮琪一睁眼。第四名，刘惜君故意不爱你。第三名，尚雯婕 Lou Be Free。 第二名， 1999乐团追梦的路。第一名，赵雷成都。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五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七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就是今天早上刚刚妄言说，哎，我跟张学友，我不熟张学友，不熟他的音乐，不熟他的事情的 Miss Cole 葛仲珊，但是我很喜欢他，来听他的歌 Bong Bong。 那那那那耶耶，就张开你手，让我带你走去美好的风景，来谈谈宇宙，只希望我能给你一点忘不了的回忆， Maybe 离开这世界之前，分享我所有体验，这共同语言，来影响到各种的人，享受最开心的时候，是跳舞能失控，却不需要去动，不动要怎么动，全身体跟着松，一只手来补充，自动都跟着蹦，起蹦 it goes boom boom， 听到我的音响 the rhythm boom boom， 听到很轻松 the rhythm boom boom， 像我的心脏 点头，这是点头，就一起蹦蹦。 像你心脏听到节奏，听到节奏， 听到节奏， 都一起 boom boom。当你听到这首点头，这首点头， 这首点头。 Let's go, 葛仲山，当然你不要惊讶他会出打上引号这么狂妄的言论，因为他有说我就是饶舌界的邓丽君，你们崇拜阿妹吗？我是写歌给你们偶像的人，我就是你偶像的偶像。当然今天他又说其实我真的不熟张学友，但是呢，对，有但是，他说但是我在听完他的演唱会之后真的瞬间就转为了他的迷妹。所以刚才听到 Misco 葛仲山，在今年他也发行了全新的专辑，你有听吗？这首歌来自倪安东 Sorry That I Loved You。 For all of the times that I tried for your smile, for making you think that I was worth the while. So your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would be mine. For sending you flowers and holding your hand, that no one was there to take a stand. But the loveSo sorry that I hurt you, sorry that I fell through, sorry I was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I'm sorry that it came true, but sorry doesn't turn back time. For all that I have done to you, I wish that I could make itSorry for making you love me and saying goodbye, for being the one that taught you how to cry. It was love, love, love, and it passed us by. For giving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dreamed, for taking it back when I fled the scene. Sorry, love, for wasting you 现在是11:54，好了，今天早上的三个小时的音乐给你准备的还满意吗？听得还开心吗？ 不要忘记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2点，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博微信及我们的各种平台，都是可以跟我们参与互动的。当然新浪微博中文卫也加上英文，欢迎你随时骚扰。以上就是今天自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卫也，明天早上9点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闪烁迷茫今晚和谁虚度时光， 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